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真是很开心来到神的家中。我们除了我们用 前半段的时间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敬拜借着我们的歌声来献给神，前半段时间是相当重要的，跟讲道一样的重要。前半段是我们给神献给神，下半段是神把他的话给了我们，这也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的。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耶稣圣名跟医治释放之间的关联。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不是信一个基督教，我们是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的，我们是信一个这个耶稣这个名字。我们不是不但是他的名字，我们真的是信他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就是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活在他里面。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彼得有一次他跟约翰要进这个美门去圣殿里面，下午要去祷告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有记载，就是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跟约翰他们要进圣殿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瘸腿的人，这个瘸腿的人他是生来就是瘸腿的，已经是40多岁了，从来没有走过路，这个人是靠着跟进殿敬拜神的这些百姓们来要钱生活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一生当中已经是辛苦了40多年的时间，被人抬来被人抬回家。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月，我们就觉得是无法忍受了，这个人忍受了40多年，相当的不容易。很感谢神，当耶稣复活之后，神的灵降在主耶稣的门徒们身上，他们仍然热心的是祷告，他们下午3点他们去圣殿里面祷告，结果看见这个要饭的人在坐在那里，他就定睛看着这一个人，这个人也看着彼得，盼望从彼得那里能够得着一些的钱然后这个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彼得拉着他的手，然后就跟他一起开始走，这个人就踝子骨就健壮了，他就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因着这一件事情呢，这个大的激怒了这个大祭司，大祭司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跟这些犹太教的这些教徒，他们是不信耶稣是基督的，他们就把这个人来问他说，就把这个使徒就抓来，就恼怒这个使徒说，你们啊，我质问彼得说，你们用什么能力，用是奉谁的名做这些事啊。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就很勇敢的在那里说，他对他们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一个人，他全得到了权益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使这一个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起来走路了。因着这一件事情兴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第二次的，除了五旬节那一天三千人得救之外，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里面，5000个人信了耶稣，所以教会就因此成长。那这个经过就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我刚才已经把这个经文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读了。这个是使徒行传3章1节一直记住在到这个15节的经文里面。好，那第三章的第16节，使徒行传就彼得在那里告诉他们告诉这些犹太的祭司长人说，我们应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的，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所以耶稣的名字是 大有能力。当使徒们他们经历了圣灵的浇灌之后，他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是等于是更密切的，主圣灵的能力也在使徒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奉耶稣的名来为病人祷告，叫这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的时候，这瘸腿的人从来没有走过路就起来行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迹啊！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人因着这一个人，就会他的亲戚朋友们就会来信主了。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曾经看过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起来行走，我是看过两三次，看过两三次。我第一次看见的是一个14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走过路的，生出来就是不会走路的。那么就在一个后门号牧师的布道会里面，在新生北路二段，离我家很近。那天晚上，我就看见那一个姐妹们，14岁的孩子们，被她的父母亲用担架抬来放在前面。在讲道当中的时候，她忽然间起来，讲道当中忽然间起来开始行走，啊，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那么在神的荣耀当中，很多奇妙的神迹会发生在我们的中间的，在我们中间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在我们中间，我好像也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姐妹啊，我是长发短说，她在这个癌症末期的时候，医生宣布她只能够再活3个月的时间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但是我们告诉她，她开始回到教会，她过去是基督徒，但是离开主快要30年了。从东北来到了美国30年，过了很舒服的生活，但是丈夫忽然间心脏病死掉了，她就害怕，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癌症。医生判断这个癌症的癌细胞是非常非常恶劣，而且是会扩散的很快的。他说你只能活最多活3个月，这个宣判是相当可怕的，所以他就说我要到教会里面来预备我的上天堂的手续，把它办好。他说我过去是基督徒，但是我离开主那么久，我现在赶快回到教会里面来。我就抓住了他，告诉他，我说姐妹，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回家？好像跟你们讲过了，有吗？跟你们讲过没有啊？哦，那他就急着要回家。我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回家？他说我若不是基督徒我就自杀了。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怎么是这样子回答？我说到底什么事啊？他说我得了一个绝症，医生只有给我3个月我就会死，叫我把我的财产现在都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分配好了，他家产万贯，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上几百万美金的家产，很有钱的一个姐妹，就两个孩子。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姐妹啊，你不一定会死，我说圣经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相信这位耶稣的名字他可以使你得医治。他半信，他很相信，不是半信半疑，他说是这样吗？是耶稣可以医治？我说是的。他说 那我相信。我说你没有读到圣经吗？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告诉我们，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吗？他说我不读圣经了，我信耶稣但是我不读圣经了。所以如果你信耶稣你不读圣经，等于是这个孩子出生了不吃饭，那很可怕的。如果我们生下一个孩子他不吃，那是很危险的，那一定是活不了的，一定是要死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信了耶稣一定要读圣经，圣经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啊，天天要吃的，天天要吃的。然后我们要喝圣灵的水啊，我们要吃还要喝啊，这样子我们才会健康，我们跟圣灵要打交道，跟圣灵合而为一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后来我们就为他祷告，真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了3个月，照他所说的，他快死的日子了，对不对？他打一个电话给师母， 他说请你们今天晚上到我家来看神迹，我们兴奋得不得了，看神迹，我说一定是有大事发生。那个时候我们到他家去的时候呢，他就说在客厅里面，他把他的这个衣服掀开来给我们看，他说这个就是医生告诉我，我从里面这个毒瘤长到外面，从身体里面长到身体外面，这个肚皮被那个东西像很硬的那个东西把它挤破，然后凸出来，很可怕，有差不多两寸宽的，他说也是两寸宽，而且每十几分钟就会有那个水噗出来，他马上纱布要包着，因为他不赶快包着那个有味道，所以他赶快要回家，就这个原因。他说现在我们到他家，你看这个东西已经缩小到像大概这个小指头这么长，在他的外面挂着。他说我的孩子我都不给他看，怕他们害怕，只有医生跟护士才会看。他说现在我给你们看，这个经过三个月的祷告，神已经做了大事，让这个肿瘤开始缩小缩小缩小到就是剩下一点点，医生说可以开刀。当我们去医院开完刀以后，开刀那一天他很滑稽，他还穿了全身的很漂亮的洋装，白色的洋装，然后挂着他的这些啊，钻石的这个耳环，这个钻石的链子，穿得很漂亮来医院。我说，李巴卡，你怎么今天这样子打扮来医院开刀啊？他说我在想，可能今天开刀我会死在这个开刀的这个台子上，所以我最后一天我穿漂亮一点来见耶稣。如果我死的话，我今天就可以很荣耀的来看耶稣。我说不会的，不会的，你放心。所以感谢主，那一天啊，开完刀以后，过了大概是第二天吧，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他。去看他的时候，他很兴奋，他告诉我们，他说你知道吗？医生也很惊讶，把我的肿瘤切掉，把我里面过去跟肿瘤所接触的这些东西也都把它弄掉。现在我这里凹下去，右边凹下去，啊，所以而且医生在开刀的时候把我的这个神经啊割断了，现在我整只右脚不会动，整只右脚就是完全没有感觉，不会动。他说我怎么办？医生把我的这个截下来的东西说已经没有癌细胞了，我没有癌症了，但是我现在变成瘸腿的，我一个脚不能动，怎么办？我说哎呀，姐妹啊，耶稣都把你的癌症医治好了，这个神经切断，这个对神来讲是个小意思，我们祷告，神可以把你的神经把它接上去。我是因为没有医学头脑，如果我有医学头脑，我不会这么讲，我会觉得很困难，对不对？这个神经断了，就像橡皮一样，一断，就已经缩过去了。那怎么接呢？医生都没办法接嘛，对不对？要怎么拉呢？拉不出来。我就，但是我没有这个尝试啊，我就相信神。我说，耶稣已经医治你的癌细胞了，那耶稣把它接上去，我们就祷告就好了嘛。他也相信了，他真的相信，他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叫他，你现在脚趾看看能不能动，就动了，动了。叫他动，他就动，这个脚就这样子就动了。感谢主。但动了以后呢，他还是要拿一个拐杖啊，他还是要拿一个拐杖，因为这里少了一片东西啊，他还是要拿一个拐杖这样走路啊。那我们就说，我们要为你祷告。过了大概有三个月，我们有一天我们就说，今天晚上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第三章给你听。我们就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一直读到这个三章的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的、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面众人面全然好了。所以我们那一天晚上，我们到他家说，我们现在给你读完圣经以后，说我们要做彼得所做的事，我们告诉他， 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叫你起来行走。他听见这个，他马上就有信心，他说他就相信圣经所记载，相信耶稣的名大有能力。他说你们不要帮助我，他自己就从沙发上站起来，然后他不要这个 crutch， 他就走到他的电视，大概是有大概这个从我这里走到钢琴那么远的一个地方，他就自己一个人两只脚就这样走过去，再走过来，完全好了，感谢神。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开始热心的传福音，热心的到各教会去做见证，连续做见证做到30年的时间。他从60岁活到90岁，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个姐妹啊。她姓李，叫做李巴卡利啊，感谢主啊，成为后来这几十年，这是我喜欢非常讲她的故事啊。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故事，她呢是客家人，是中立人，那她的名字叫做李春秋。这个人也是他是这个脊椎里面长了骨刺，很厉害的骨刺，他叫他没有办法坐半个钟头，没有办法躺半个钟头，也没有办法睡着半个钟头，他每半个钟头就换一个姿势换一个姿势，他说痛苦的不得了，什么方法都做了，他最后医生给他包，说我包医好你，给我5000块，他5000块也给他了，结果也没有好，他非常非常难过，后来他就准备要自杀，准备自杀，买了整瓶的安眠药准备自杀，然后就把信准备写好了，说他不想活了，因为活得太痛苦了，天天这样子搞，他说没有办法活下去。人家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李太太，她这个很困难，我们几次打电话她都在医院里面就去看医生。后来有一天下午，她说我今天的这个 appointment cancel 掉了，你们可以来。我们就很兴奋，我跟师母两个人去，我说你什么问题啊，她说我这个骨刺啊把我弄得我都活不了了，我每一天就是讲，这是用客家话讲，安通哦，安通哦，啊，他的先生呢的名字叫做阿童啊，所以人家就说你这个人那么肉麻，半夜都在叫你的丈夫。他说不是啊，我好痛啊，正好他的先生名字叫阿童，哎呀，客家话叫这那么痛就是暗通嘛，暗通哦，暗通，正好叫到他的名字。他说哇，他真是，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也觉得说，哎呀，我真是好苦。我说好好好，我们为你祷告，拿一个椅子来。那时候已经，因为我们在1969年初的时候，在台湾呢，我们有一个卫牧师，美国的一个神医布道家，在台湾呢，连续一个月的一个特别聚会。我在那个聚会里面，我经常去，我就看见那个牧师为人家身体腰酸背痛的人祷告，就是坐在椅子上，脚一伸出来，有的差那么多，差1寸2寸。一下子平了，痛就没有了。我说，哎，这个很好啊！我说，这个我要啊！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神要，结果我就有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为人家祷告的时候，腰酸背痛的，脚就藏起来了。所以那一天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啊。我说你坐在椅子上，我说你自己眼睛打开来看你的脚是不是差很多。差那么多。我说好，我们现在奉耶稣的名为你祷告。就是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就他自己就看着他的脚，这个后面噔噔噔，这个脚一下子，哎，连骨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都不晓得。然后他到教会来的时候，他说我到教会，如果我痛的话，我站起来走路可以吗？我说可以啊，如果你会痛，你站起来走路。哎，他觉得不会痛啊。就这样子做，然后他开始穿高跟鞋，也不会痛，就完全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过去2000年所做的事，他今天是照样能够做。但是你要相信，我们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在耶稣这个名字是一个奇妙的名字，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在读这个经文哈，在这个四章十四节《使徒行传》这里说，你们众人，这是使徒们被这官长使徒们跟这官长们讲话，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权益，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门徒们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就是被那些大祭司被他们责罚了以后的时候，门徒们聚在一起在那里的祷告。他们祷告怎么祷告呢？他们祷告说这他们恐吓我们，就是这些犹太人恐吓我们这些使徒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个就是门徒们的祷告，主啊，因着你的名被尊为圣，被尊为大的时候，当我们奉你的名行做这些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主啊，你就伸出你的手来做这些奇妙的工作啊！这是使徒们当时的一个祷告。我们先来看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哈，耶稣这个名字是父神所赐给他的。我们先来读这个先读这个主的使者，在约瑟，在主的使者在约瑟的梦中向这个约瑟显现，对他说，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告诉这个约瑟说，玛利亚，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耶稣这个名字，我们也明白，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意思就是，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稣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另外一个意思，天使长告诉加百列对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他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字叫做耶稣。耶稣，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耶稣这个名字是神在创世之前，神已经就是取了他的名字的，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跟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没无不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当你认识这个名字，你又跟这个名字有密切的关系，你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你里面，然后你奉耶稣的名这么一叫的时候，阴间都要震动，很大的力量。你一提到耶稣的名字，所有的阴间的权势，连疾病什么东西都要伏在我们的脚前。所以我们神赐给我们这个名字，是神极大的爱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尊重耶稣这个名字，而且要在我们每一天，我们能够说主耶稣啊，当我们祷告这样说，主耶稣啊，阿爸天父啊，你这样子跟神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碰到有灾病的时候，你就是呼喊他的名。等会你会再继续看到，当我们这样呼喊他的名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都要承认耶稣为主，让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所以我们这个耶稣，他 真正在希伯来文的意思，耶稣亚这个意思呢，在旧约就是翻译成为耶稣亚这个名字，所以是个很平凡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说耶和华拯救，就是我们的神来拯救，这个拯救是包括拯救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灵魂体他都要拯救，他都要拯救，所以这个拯救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拯救。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的四章，马太福音的四章二十四节，这耶稣他传道医治，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马太福音四章一开头的时候，耶稣刚刚起来，还没有，大概是头一年的时候，耶稣就他的名声就已经传遍了整个的地方。这里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疼痛，就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坐骨神经痛啊，这个肩膀痛，有的人说五十肩痛啊，什么痛，不管是什么痛啊，各样疼痛的，还有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啊，这个是因为耶稣的名声，这样被使徒们。耶稣自己亲自被圣灵所膏在约旦河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传道，带着门徒到处传道，然后他也给权柄能力，也给门徒，然后就传道，所以这些事情呢，就使得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然后在路加第五章也同样的有一样的记载说，耶稣的名声越发的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来聚集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甚至瞎子听见了耶稣来了，他就大声呼喊耶稣的名，耶稣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耶稣就医治了他们。所以人们如果认识这位耶稣的名，也知道他有能力，也对他有信心，你向他呼喊的时候，神迹其实就要发生在你的身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就分享一下在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我去年发生一件事情，就在前年发现在香港那个香博中心的时候，那个教会很大啊，教会坐满了人，五六百人坐满了，那个教会很热情，那教会很特别，他们这个门口招待呢有差不多三十个人就招待，都穿制服，每一次每个礼拜天招待都不同的组的人，他们教会有几十个小组，他一招待是整个小组做招待，而且穿制服，穿不同颜色的制服，很漂亮，每一个人看到一个新人来就拍手欢迎，每一个人都握手，哇，你到这个地方你就觉得说，哇，我好像变成贵宾了，几十个人这样的，然后你一进到里面，那些里面的人看到有新人来，马上又整群人几十个人就涌过去跟他们拥抱，这样，哇，这个教会这是很特别啊，我没看到有这样子特别的教会，那么热情，所以他教会就不断的增长。那天晚上来了一个人啊，他走路的时候这样走，一次大概是两寸白金身啊， Parkinson， 这很严重啊，全身抖这样子，啊，很严重。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我说那个弟兄，我们为你祷告，然后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很重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出来。他慢慢走出来，然后我们为他按手，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大步行走，然后我说你跟我一起走，大步行走，啊，他就开始真的就这样子大步行走，走了好几圈，哇，众人兴奋得不得了，这根本就是一次只能够挪一两寸的人变成可以大步行走， 这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凡事都能做。哈利路亚。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对主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那不久以前，就是去年五六月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是国内来的一个姐妹，她是肺癌转移到身体很多地方就有癌细胞，而且影响到的右边的眼睛看不见，右边眼睛看不见。那医生这个对人来讲已经没有希望，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那一天正好是我讲道，我现在大概也是三个月才会排到我一次在我的金钱谷里面讲道，因为有我们那里有很多的牧师，所以也是要他们要有机会嘛，因为他们在那里全职服侍的，那我是到处转来转去的，所以我是到处跑。那一天正好我讲完道以后，他就我也讲到跟医治有关系的信息，谢谢。跟医治有关系的信息，所以他呢当时呢就第一个就跑出来，他说我需要祷告。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眼睛看不见，我全身都有癌细胞。我说这问题可大了，对不对？问题可大了。但是哎呦，冷的热的都来，哎呦，你们这你我一讲到这个招待那么殷勤，马上这里就有展现，哈哈，真的很棒。我相信我们教会将来会坐满人，然后会有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在门口欢迎人家来，这个教会真的会不一样。就像刚才我们手上的诗歌，我们将来的荣耀大过于过去的荣耀，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就是要有神迹奇事发生，有神迹奇事发生，教会就马上增长。啊，那个张燕姐妹她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为她祷告。祷告完以后不久，她是在中国所有的医院都说你这个眼睛是不会好，美国的医生也告诉她说你这是癌细胞，把你这个眼睛的这一些东西都搞坏了，你看不见，就是看不见了，没希望了。没想到哈，祷告完以后，她过几天就回国了，回国去探亲了。看完亲友在中国，他发现他还是用这个黑的眼镜挂着在身体哈。有的人有他的朋友吧，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晚上还挂着这个黑眼镜干嘛？为什么不把眼镜打开来？”他想：“我看不见嘛，我就要这样子。”结果他一拿下来，哎，怎么看见了？哎呀，像没有病一样，看见了，然后。慢慢，他觉得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回来美国去给医生检查，医生说：“怎么搞的啊？你现在眼睛也看见了，癌细胞也没有了，检查癌细胞都没有。”他说：“什么一回事啊？”他说：“耶稣医治了，耶稣的名啊，弟兄姐妹们，耶稣的名。我们如果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啊，那你就是一个会大蒙福的人。我们真的要。”坚定的相信，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疑惑的人，我们千万不要疑惑，我们对主相信，就是我们相信到底。好，感谢主，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很真实的事情。我们看见接下来还有，这是耶稣到耶利哥的时候，碰到一个讨饭的一个瞎子，坐在路旁，大声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把他叫来，然后耶稣在耶稣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啊。那个瞎子立刻就看见了，因为耶稣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我们在约翰福音的九章又有一个瞎子，这个瞎子是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瞎眼的人啊。耶稣用这个泥土摸他的这个眼睛，叫他去洗回来，他的眼睛就看见了。然后路人就这个大祭司就问这个瞎子说：“是到底你是怎么好的？”这个瞎子就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用泥 摸我的，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所以医治耶稣基督医治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方式的，就是在当时我们今天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也是靠着当时你对主的信心，当时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做的不同的方式。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能不做的，就是我们是一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些事情，事情就会发生，因为耶稣的名大有能力，大有能力。我们再看这个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其实他地上的工作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然后他医治各样的病症，就圣经一节经文就讲到耶稣主要的工作。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会喜欢听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不像文士，不像法利赛人，像一个有权柄的人，就是有圣灵恩膏的能力的一个教导。人家听见这个话语的时候，不是头脑领受，而是心灵里面领受，这个是很重要。就像很多的歌，你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会受感动，因为歌曲不是唱给人家用头脑去听的，是唱给人家用心灵里面来领受的，你会感受到那种圣灵强烈的工作啊，强烈的工作。所以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就是这么奇妙。为什么这些人一直要跟随耶稣？耶稣无论到哪里，人们就赶到哪里。为什么？因为人们有太多的疾病，有太多的痛苦，有太多的需要，并且也被邪灵所辖制。我上个礼拜我到了这个盐釜城，上个礼拜我到盐釜城去啊，那里我看见有些人啊，这个有些人就是在那种极度的那一种捆绑中，有一个小女孩还没有上大学，因为她的母亲忽然间脸上都是红红的，全身都是红的，全身红红点，但医生给她诊断说大概是过敏啊，还是什么东西啊，给她弄这个弄那个，结果弄错了，他不是过敏，他是癌症突发的那种很严重的癌症临到他身上，全身一下子发作，结果搞了10天他妈妈就死了。所以这个小女孩一下子啪就疯掉了，她不能接受，她说我的母亲好好的，怎么10天就这样走掉了。那是我们去盐釜城的时候，对面有一家人，他的这个家的一个王弟兄，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谈，他说我太太在7年忽然间10天就过去了。好，我太太不信主，我的孩子也不信主，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的女儿忽然间变成不吃饭，也不上学，什么都不干，在家里天天流泪，天天在那里为他的母亲哀哭。我说哇，这个对他来冲击太大太大了。但是我们现在还继续为他祷告，他还没有办法劝他的女儿来到教会，他就自己就对他来讲，像这一类的好事情很多很多。我们不久也有一个弟兄哈，也不是一个弟兄，他父母亲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他小时候信耶稣，到了高中他就交了一些坏朋友，然后这坏朋友就因为他喜欢打鼓啊，打这个什么这个 heavy metal 的这个 music 啊，重金属的这个音乐。后来人家带他去什么听撒旦教的东西，台湾也有撒旦教，然后他就跑去了，就买了撒旦教的书啊，在那里看他们那里弄，然后他就写出很多这种恨的诗歌啊，恨的歌曲啊，啊，我恨我自己，我恨我是个猪，我恨我是个什么，我巴不得我早死，我怎么有这样子的人啊？然后他一下子读到这个到了大学以后，他就参加那种乐团，专门去夜总会去咒诅自己，咒诅人啊，这个恨。这个孩子就不读书了， 那上大概两三个，他来美国大概三个礼拜，他父母亲叫我去看他。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不见我，他把那个重金属的那个贝斯的那个吉他，咣在客厅里面。我想哇，他都拿来甩我的话，我的头都被他甩断了。这年轻人那么厉害，我们去看他，但是我跟他父母亲在讲，要祷告祷告，他偷偷的在听，他听见了，他听见了。所以呢，到过了一个礼拜五的时候，他要回台湾了。他回台湾以前，他就说我要找赖牧师。他爸爸很开心，那好，我们今天去找他。他就把他带来了。我那一天晚上，我就坐在那里跟他谈，我说你呀，很像施洗约翰。因为什么？因为他头发留得那么长，把眼睛整个盖起来，整个男人两个长头发全身盖起来。我说你很像施洗约翰。他说，我说神将来会大用你。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的样子就像嘛。然后他把头发弄开来，就开始听我讲话。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以前是基督徒，你离开了神，所以现在你变成这个样子。我说你要恢复原状的话，你就必须要回到耶稣面前。啊，那一天呢，他本来他不愿意祷告，也不愿意听人家讲耶稣，他在咒诅耶稣。他说我把圣经烧掉，我把十字架倒挂，这样子。我说哇，这个孩子那么背叛，那么背叛，本来是基督徒变成那么背叛。然后那天晚上我为他祷告以后，我最后我塞了100块给他，我说你回台湾哈，好好的聚会，这一点点小礼物给你啊。他说啊，不用客气了，不用客气。我说没关系了，我们要祝福你啊。他很开心啊，就这样子。然后他父母亲也很开心，他现在回去台湾，我就再找一个教会让他能够去。我不知道他的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总是要知道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我们来读这个圣经哈，我们就要结束了啊。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因为说有的人说我也奉耶稣的名求了，但是不 work， 对不对？我们要看结果，但是求了没结果。那为什么没结果呢？因为你跟这个名啊，你只是知道耶稣的名，你不认识他的名，你跟他的名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生命的连结，那这个没有用啊。就像那有一个犹太人那个祭司的七个儿子，他们也奉耶稣的名要赶鬼啊，但是这个鬼就对这七个兄弟说啊，他说耶稣我们认识啊，这个保罗我们也认识啊，你们是谁啊？然后就跳出来附在那些人身上。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你要跟耶稣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连接的关系。当你是住在基督里，你是一直尊他的名为圣的时候，你奉他的名，那个还有你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膏在你身上，你用的时候，那个名才会发挥他的能力来成就一些奇妙的事。那约翰15:16，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但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你看这个应许是多么的太宝贵了。无论求什么，当然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求啊。在雅各书，如果我们雅各书在读，我们求如果得不着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可能不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求，有的是可能我们是带着罪，我们没有罪没有洗干净，我们就来求，罪就是一个阻隔，拦阻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的面前。这有很多的关键问题，不是在神，问题是在我们，问题在我们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约翰福音16告诉我们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都不要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名，因耶稣这个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祈求。到那日，这是一个关键。到那日是什么日？就当圣灵浇灌在你们身上之后的日子。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单单信耶稣，我们还要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降在你们身上之后，然后你再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祷告就有能力，那个祷告就有权柄。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还有耶稣升天之前，他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信的人必定会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是信的人，这个神迹是什么？就是奉耶稣的名，他说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所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非常非常正面的积极的保证，如果我们奉耶稣的名的话，有这些神迹会随着我们。如果没有这些神迹随着我们，那就是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不是耶稣的话出了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信心软弱了，我们跟神之间有间隔了，我们可能还没有 在主所要求的那一种的顺服和圣洁里面啊。在雅各书 也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又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雅各，耶稣的这个玛利亚的亲生的儿子，在这里也告诉我们，然后你们中间有病的，他们该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我们就是牧者或者是教会的负责的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权柄，但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有这个权柄啊，为病人祷告，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是至高无比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这名，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主耶稣是统管万有的主宰，他统管所有物质界和灵界的一切的疾病和一切的疼痛，一切鬼魔的作为。所以让我们学习一直要住在基督里，一直要跟主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在圣灵的恩膏里面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得着我们所求的医治和释放，我们就必会得着。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结束啊，他名为奇妙。我们一起站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做结束好吗？这首诗歌有多少人会唱的？你们都没有唱过吗？我喜欢唱一些老的歌，老的歌很有味道的歌啊。His name is wonderful. It's a very famous hymn. 他名为奇妙，他名为奇妙。Yeah. 主耶稣，何等奇妙的名！耶和华来拯救，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拔出来。因这名，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主啊，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是尊你为主。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就是全能的神。你就是全能的主，你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主啊，我们全然归属于你。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就是为着要赦免全世人的罪。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因着你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使我们成为神家中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相信，因着你的名，我们要奉你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求主耶稣透过你自己奇妙的双手，现在就触摸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身上无论有什么灾病，无论是癌症，无论是忧郁症，无论是心灵里面受到辖制，无论是疼痛，各样的难处，主啊，你都能够。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你的手现在按在我们众人身上，除去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惊吓，一切的害怕，心灵里面的忧郁症也把我们拔除掉。主啊，把我们所有不能睡眠的毛病也都解决掉。主啊，把我们主啊，这个生活上的困难，在我们事业上所遭遇到的这一些困难难阻，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顺服你，来听见主的声音，知道如何的来办理。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无论什么事情，我们只要奉你的名向天父来祈求，你就会给我们成就。你也说，我们奉你的名，无论向你求什么，你也要给我们成就。所以天父啊，主耶稣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愿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些奇妙医治释放和解决我们一切难处的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阿们。